OK 啊，这个，所以我今天本来要预计讲的内容，恐怕要到下一次上课才讲得完了啊。 这是说 内 黑 心 板要 觉 抄 得 第二 很 遍 无奈啊，黑板要抄第二遍的。换你来无奈了，我的话是同一件事情讲得越久，骗的钱越多啊，倒是心中颇有一点暗爽。 杀掉他！这个时候， 哎。 拍下来，下次投影。 这样子说好了，我说一下这个地方有一个说是人的不同的念波期待着不同的能量这本书啊，市面上是买得到的。它的那个英文的原书名呢叫做《Power versus Force》，我直译叫做《神力与魔力的对决》啊。那如果说不定那个这本书同学这个礼拜买了回家看一看啊，就会这个表就不用抄了之类的。啊，这平常是庄子课的参考书了啊。这个中医课原来也没预备要讲的。那这个，好了，想说就放胆讲到下一堂课啊，心情也就其实还蛮紧张的，因为会觉得同学会不会觉得 紧 很 张 讨厌啊？就是说，好像要来学的是《伤寒论》，可是呢？搞来搞去啊，就变成都在讲一些有的没有的。算了，我回家再慢慢挣扎。今天要讲的先讲啊。那么我们说啊，有一些这种当病毒啊，真的跟你的遗传结构起反应了之后啊，会发生的一些很难搞的病，这个到底有没有得疗愈呢？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你想想看，现在很多人他会说，哦，我的乳癌是家族遗传，对不对？我的糖尿病是家族遗传之类的，这样的说法。那我觉得经方能够做到的事情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方派的学习者，可能都要很感谢一个人，就是在美国啊，把经方派炒起来，这个尼海夏先生，因为让人发现。原来用伤寒论的方法可以治疗一些我们以为不能治的病的事情，是他带头的。我们想想看啊，因为比如说像是红斑狼疮之类的病，那它呢，就是你的细胞核里面堆积的那个人体内建反转录病毒太多了，那在细胞复制的过程里面啊，它产生了太多代谢不良的。基因片段，然后细胞被那个代谢不良的基因片段塞爆了之后，那个细胞会开，人体会开始产生自己打自己的现象。那红斑狼疮这种自己的免疫系统攻击自己的这种病，最轻的一种形态，你知道叫什么？叫第一型糖尿病，就是这个人的免疫系统会打他自己的胰岛细胞，造成胰岛性不足。有胰岛素不足，所以这个东西其实都可以说在症状上，因为张仲景啊这本书《伤寒论》这本书不是很讲理论的，他只讲症状，就在症状上大部分都可以归类到原因病去。那还有一部分的癌症的患者身上产生的种种不舒服的感觉，也跟原因病很像。所以，那如果我是一个经方的使用者啊，我现在比如说。假想现在尼海夏先生在这里的话，那尼海夏先生的思路是这样的。其实尼海夏先生并没有像我那么喜欢乱读一堆杂书去考究这些事情。他是一个，我觉得如果我要说这个人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头脑，一个 beautiful mind 的话啊，我觉得他这个人的头脑美是美在很单纯明快。也就是今天如果有来一个红斑性狼疮的患者，然后呢给尼海夏医生看，那尼海夏医生他会怎么开药？他会这样子问，他会说：“你会不会常常觉得饿得好难过？”哦，那个病人说：“会啊，会啊，我常常饿得好烧心。”他说：“好，那饿得很难过呢，是胃火太旺。那我给你开一点清胃火的生石膏。那你会不会常常觉得消化不良？”“会啊，会啊，我消化超不良的。”“好，那补强你的消化机能，我开个白术3000，就比如说生石膏开个8000，白术开个3000，剂量随便。因为为什么剂量可以随便？”因为什么症状先没有了，那个药就可以减掉了，对不对？就有病就开药嘛，对症下药。然后呢，他又会问说：“这个 病人啊，你会不会常常觉得腰酸啊？哦，我说会啊会啊会啊。哦，腰酸是肾阳不足，泡附子三钱，生附子三钱。那你去受不了，应该说腰酸的话泡附子三钱，要补骨质三钱之类的啊。然后呢，你会不会觉得手脚容易冰冷啊？会啊会啊，我冬天觉得手脚冷得好难过。那好好好，那这个时候呢，手脚冰冷，我们要开生附子破寒气，所以生附子也下个三钱。然后呢，又问说你会不会觉得胸口常常燥热啊？哦，对啊，我一呼吸就觉得胸口火烧烧的啊。好好好啊，我们来润肺啊，麦门冬给个三钱。然后呢，这个再问说，那你会不会觉得常常上火？一会儿会，我青春痘爆的不得了，早就不青春了，还在青春痘。好好好，那那啊，黄芩、黄连葛跟黄柏，再往下一点，下一点，就是啊。 好大， 然后会不会常常觉得怕冷？哦会哦会，我觉得天气一冷，我就觉得我好像那个冷风钻进来一样。哦不行，你受寒，麻黄再来个三钱，就是这样子开，就是一个症状开一个药这样子。那开到后来呢，其实以我们经方派的读书人看，就会发现他开的方法啊，非常像《厥阴篇》里面一个方，叫做麻黄生麻汤。那当然，你说要不要开生麻？哦，你会不会觉得身上好像很毒啊，常常起红红斑啊什么的？哦，会啊会啊，那要开生麻，开鳖甲来消你的血毒啊，就是这样子开。那结论就是开了一个寒热错杂、乱七八糟的方。那厥阴病的方就是寒热错杂、乱七八糟啊啊。那结果呢？他那个病人吃着吃着吃着，然后就出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就是这个病人啊，吃到后来会。有一天觉得他，因为一开始后就会觉得，哎，吃了之后好像火烧心的感觉少了，那个饥饿的好痛苦的感觉少了，那好，那我们升脂膏可以拿掉了。然后呢，或者是哎，我觉得消化可以了，或者说我大便又觉得不痛，我现在消化好了，可是大便不痛，我肚子你看顿腰围大两寸，好好，那就开点大黄啊，帮你泄一泄啊，顺一顺，通通肠，就这样子开哈，就加加减减，加加减减。然后那个病人多半会在两三个月里面呢，觉得哎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然后好到一个点的时候，那个病人忽然会发作一场大感冒。那个大感冒出现的时候，代表他的那个细胞里面那些乱七八糟东西已经开始吐到细胞外面了。然后接下来你海下就觉得说，哦，好了，从厥阴吐到少阴了，吐到太阴了，或者吐到少阳了，我看你什么感冒我就怎么打，反正把你打出去。那打出去之后，这个人的红斑狼疮就痊愈了。那红斑狼疮制成一个大感冒痊愈的例子多得不得了。那第一型糖尿病制成大感冒然后痊愈，有临床有。然后癌症，我觉得李海夏先生的开药法最妙的就是癌症不当癌症医，就是因为后代方哈，如果治癌症就会想说什么东西可以毒死癌细胞或怎么样的，你知道什么白花蛇舌草啊什么样，就那种毒癌细胞，或者说什么癌症是有毒瘀在那边，所以我们要攻破它怎么样怎么样，这是后代方的思路。倪海夏先生不是，他是癌症当感冒医，就我管你什么癌，你就症状告诉我，就这样开这样开，开到后来就变成大感冒，大感冒医好了就好了，就是这个人这样子搞法的，很恐怖哦。而且不是我说恐怖，是正面的恐怖哦，就是这是很帅哦。那而且呢，在这些被疗愈的个案里面，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你的这个病医好了哦，有的时候你的直系亲属的这个病也就好了，也就是人的基因啊还可以共鸣的，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但是有。所以呢，我就觉得面对这样的一个我们中医上临床上可以看到的案例，你就会知道学伤寒论一直学到治厥阴病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先来讲伤寒论的好话了啊。然后接下来呢，我要讲伤寒论的坏话，就是说既然这个伤寒论的医法这么了不起，那为什么我常常会说这个中医啊学不学都无所谓了？因为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我常常可以发现你照厥阴病的开药法啊去治疗一些这种病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药效很神，有的时候呢就药效不怎么样，有的时候呢就完全无效。而如果你要问我的判断的话，我认为跟这个人的心理结构有关系。那我上个礼拜刚好讲到说学中医容易变成这个救世主情节，讲到一个 人的这个有罪的自己跟伟大的自己这两坨信念群在打辩论战的问题。那刚好啊，觉因病能不能被疗愈这件事情就关系到这个心理结构，就是当你长年累月的做人处事都处在这样的心理结构里面的时候，你的细胞它就是会把病毒紧紧的吸住，你拔不出来。那能够得到疗愈的呢，可能都是个性比较稍微再开朗一点点的人。那我要说的是，甚至讲的，我讲我心目中真正的实话啊，就是没什么代偿反应的人，要治病很容易，可是他的代偿反应一旦强烈的时候，他那个什么病都没有办法。当然，有的时候你也不必有办法，因为那种人呢、啊，通常会想办法跟医生翻脸。还没有治好就先气得翻桌子，所以也就没事了。那我这个人刚好又是软绵绵不太会翻脸的人，所以就有机会看到那个不能疗愈的问题。那这个不能疗愈的问题啊，我先来说，人为什么会有有罪的自己的信念。因为我们如果要说庄子的道家心法哈，有没有什么基本功，我觉得庄子的道家心法，你如果一定要说基本功的话，有一件事是最要紧的，那个是写在庄子的外篇还是杂篇的31篇吧，渔夫篇里面的老渔夫。那个老渔夫的篇章是讲说，有一个老渔夫遇到孔子，然后他帮孔子做了一个心理分析，然后证明孔子是一个大魔头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那这个，那就是说，我觉得有时候看这个庄子啊，跟儒家的一些互动啊，会觉得有一点武侠小说的味道。就是庄子看到孔子这个人创立了一个儒家，而这个儒家的那个心法呢，有很多练功的方法会把人的心搞坏。所以呢，这个一向是隐藏做世外高人的这个道家呢，就忍不住的派了一个庄子出来。写了一门武功叫做庄子，然后这个武功专门克制孔子的魔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像是武林对决的感觉，好像王重阳创立的全真派，然后就有一个林朝英创造一个玉女剑法来克制他一样，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因为庄子对于我们，那庄子呢在渔父篇里面讲到啊，我觉得渔父篇也有讲，那还有一个很绵密的在讲这件事情的是齐物论，那齐物论是庄子的第二篇。那因为庄子的第一篇《逍遥游》等于是开场白而已，那个没有什么修炼法，只是哲学性的介绍，所以基本功是集中在齐物论的。那你齐物论跟渔父篇不练成，人不能够让自己的心好起来。那么渔父篇跟齐物论是主打什么？人要好起来，一定要消灭自己所有的辩论心。因为如果你不消灭自己的辩论心的话，你一想要好起来，就会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加强你负面的能量，那这个时候人是没有办法好起来的。那么至于说渔父篇的话呢，是特别直接在讲这个代偿反应。你有没有想到道家的那个象征物啊，常常是一个一阴一阳抱在一起的一个画面，对不对？那我觉得道家的修炼法，它的最基本的部分就是要消灭你所有的自我辩论，让你活在一个你能够用爱去拥抱你的黑暗面的状态，这个时候才能够修道。简单来讲，就是道家的人认为有办法修道的人叫做真人啊。那如果我要用渔父篇的定义讲什么叫做真的话，就是一个人没有代偿反应的时候叫做真。那活在代偿反应里面的人呢，庄子叫他什么人啊？像孔子那么好的人，庄子叫他什么人？不是啦，庄子没有魔这个字啦，有可能有，不是用在这地方啊。庄子叫孔子叫伟人，虚伪的伪啊就是你都做什么事情都在耍假的一个人，庄子称孔子为伟人啊。那么那真人跟伟人的这个分界点在这个地方啊。那我这个地方呢，想说我要从，我这样问同学意见，因为这两个主题都很难讲，我已经觉得已经差不多到我表现力的极限了。就是第一个主题是这样子讲，就是说 我要讲的一件事情是，当你是处在一个伟人状态的时候，如果你是伟人状态的最轻的症状的人，伟人状态最轻的症状是躁郁症跟救世主情节，这个你们听应该已经觉得很严重了吧，这是最轻的。那这样的人，你如果得了重大绝症，伤寒论帮得了你。然后呢，伟人状态这个躁郁症跟救世主情节再进一步的时候，我觉得在那个转折点、哦、可以称之为紧张兮兮的心理医生、啊、这个我待会会解释。然后再进一步会形成一个东西叫做修道病。那修道病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心理状态。那进入修道病的状态的时候，基本上这个人大肠癌就又救不了了，就死定了。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台湾人最近这些年大肠癌节节攀升，对不对？那最会得大肠癌的是什么人？修道人跟老师。像我爸爸做西医的就觉得好奇怪，他就说大肠癌不是吃多油炸上火的东西才会得吗？为什么现在得大肠癌都是吃素的？对不对？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厥阴病的末期症状为什么会密集的发生在那些好像很追求心灵修养的人身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在处理的时候必须要面对的事情，因为如果你已经不幸沦落到修道病的状态的时候，那伤寒论对你就没有用了，帮不到你了，因为你的心里面的那个吸力太强了，好像练了一个什么吸心大法，那个伤寒论、啊、什么桂枝芍药的拉力、啊、拔不出来你吸进去的东西、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更糟的状态，是心理变态的状态，但是心理变态的人不见得会生病、啊、所以 那没有关系啊。那这个喜怒哀乐律颤病者一起态，这个是齐物论里面的东西，我也不细讲，就是他把人的这个辩论心的恶化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这样的。所以这是我这堂课的第一个主轴。那第二个主轴呢，就是我们能不能有办法消去自己的代偿反应呢？就是道家所教导的，你要学会拥抱自己的黑暗面，因为这些说法竟然很文艺，你知道，这个没有什么实际的那个做法，对不对？就什么叫做拥抱自己的黑暗面，什么叫做正面的去面对自己的影子，这件事情就是那个一阴一阳的画面要能够融合，然后这两个相对的两极分裂的自我融合为同一个自我的时候，人才能够变成真人，才能够修道，就是一个对自己诚实的人。那所以请问，现在我问丁助教好了，因为你的直觉通常比较准，我要先讲如何拥抱自己的黑暗面，还是先讲这个恶化的故事？先讲恶化的故事啊。好，我们现在讲恶化的故事，再来讲回头讲怎么拥抱自己的黑暗面啊。好，这个我们上一堂课我有讲到一个什么，这个当我们自己啊对自己有一些不满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这个自我辩论的结构形成救世主情节，也可能形成躁郁症。那救世主情节跟躁郁症何者严重，那不一定，因为救世主情节是你如果意识到的话你会改得了，躁郁症比较难改，可是救世主情节比较刁滑，躁郁症比较明显，所以就各有优劣了、啊、那救世主情节的人，我们上次也讲到，就是说因为他一开始他在生命的设定上就是有一个好像我不够好，所以我必须要做一点什么事来好像有一种赎罪的感觉、啊、那这样的一种生命形态，他就会看到人有困难的时候有一种奋不顾身的感觉去帮别人。你知道一个人，我觉得一个人、啊、如果真的活的是庄子认为的真人的话，你要帮别人以前一定会先想帮他我开不开心，如果帮他不开心的话，那就他死好了，至少不要拉我陪葬，对不对？这就是真人嘛，真小人，好吗？好，就是不要拉我陪葬，对不对？死你一个就好了。那但是呢，如果你有救世主情节的时候，你就会忍不住的，好像自己有一些你还想要做的事情，或者你让你人生快乐的事情，你先都放得不顾，你就忍不住去帮别人了。那你在帮别人的时候，就会同时同等的增强这两个信念群，而产生情绪。因为人的情绪不见得是凭空而来的，人的情绪是信念造成的。就好比说，有一个人哈，他被一个女生骗了，然后就觉得全世界女人都是母狗， 然后呢，那他抱着这样的信念，如果他再遇到个女孩子，他就会开始觉得有点怀疑，有点不能信赖人家，对不对？那他那个怀疑啊，不能信赖那些情绪，其实他是信念造成的，对不对？心理创伤造成的。所以那当一个人在做一个救世主的时候，就是说奋不顾身的助人者的时候啊，他就会同时增强这两个面的信念。什么呢？首先是我在帮你的时候，这个行为给我一个能量，一个感觉。这个第一个感觉，其实上堂课有讲过啊，就第一个感觉是，我需要，你不需要，所以我是优越的。这样听得懂吧？就是这个时间，这个力气我花在你身上，是你需要，不是我需要，所以我比较优越，对不对？我是一个施舍者，所以他就会有一个优越的感情，可以满足这个东西。可是呢，因为他把他宝贵的时间花在那个人身上了，所以他又会有另外一种感觉，是你值得，我不值得，所以就会自我卑贱的感情。那常年的被这个自我优越跟自我卑贱的感情互相代偿的人，称之为救世主情节，这是一个路数。然后呢，讲到这个躁郁症哈，那躁郁症的人也常常是一开始就因为他所受到的道德观念或怎么样，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差劲的人。那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差劲的人之后，他就会很努力要表现的让别人说他好，然后让自己觉得自己是很好的。对，但是所以那个救世主情节的人是这两个信念群同时增幅，就是那种我又伟大我又可怜，就是那个悲凉跟伟大并存。那躁郁症的话是摆荡型的，就是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就是最厉害的人，有的时候觉得我真烂，我去死了算了，就是躁郁症。那我说躁郁症救世主情节的难哈，是因为他在感受上那个我优越的那个爽感跟我低贱的那个悲哀感刚好常常是中和的，所以他本人不见得会很清楚的感觉他是内在有两种不同的情绪，他会以为就平静的。就救世主情节的难易是这个地方。那躁郁症的难呢是什么地方？是他上瘾于这一块。什么叫做上瘾？就是他停不下来。就是我曾经遇到过个躁郁症患者，我跟他讲说，你不要什么事都那样，要表现得好像乐于助人，力求表现人家夸奖你好不好。那他觉得就是不太吃我这一套。那如果我把那个人的那个精神结构啊暂时借来上升一下哈，那如果我现在是个躁郁症的患者啊，那当然躁郁症的患者常常会陷入低潮，在家里面偷偷哭了啊，这个不要表演了。那但是就是如果我今天啊，谭某人是一个躁郁症患者，然后呢我走到药房看到一个欧巴桑在买药啊，说老板装给我一铁四物汤，我要调血啊，这样子。然后如果是个躁郁症患者，我会怎么样？我会马上冲过去，哎呀哎呀，这个你的这个身体哦，不一定适合吃四物汤的哦。我跟你讲，你这个买我拔一下，哎呦，体质底下很虚寒哦，而且嘴唇很干。所以我跟你讲，你这要吃温经汤哦，不是要吃四物汤。啪啪啪讲一大堆。啊，老板老板，四物汤不要抓了，帮他抓温经汤。然后就是这种人。然后，那他要求的是什么呢？他就在等那个阿姨说一句话啊，就是说，哎，少年呢，你这么年轻，懂这么多，简直是青年才俊哦。哦，好爽。对你知道他在要的是这个东西。那你说这个上瘾于这种欢喜感的人，他戒得了吗？他听到之后就满意的回家了吗？我跟你讲不会。这个躁郁症的患者啊，但现在是我了啊，就不会那么甘心就只爽一次了，他要爽两次了。他就会说，哎呀阿姨哦，我不是少年的啦，哦，我今年都已经43岁了。然后那个阿姨就说，哎呦，43岁皮肤还那么好哦，真是活神仙，哇，爆爽。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在过日子的。就是一个躁郁症的患者哈，他如果是在听到同事说要买电视机，他就会冲过去跟他讲说，哦，我跟你讲，这电视机记得一定要买 Sony 的，因为 Sony 那个什么最好最好，然后呢你记得不要买日本原厂，要买马来西亚那个杂牌的，那个不正常，因为其实他们的制造是一样好，你可以这样子省多少钱，然后就噼啪讲一大堆，你知道，因为他随时都需要做一些表现，然后让人家觉得你是很好的，你知道，他要那个爽。所以这个是，但是这个爽你说他戒得掉吗？我跟你讲，有躁郁症的人通常我看他都觉得戒不掉。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而且最要命的是他在那边高兴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高兴会害了他。那什么叫做害了他？就是说 我表现得好，人家夸奖我，这件事情对身体有害吗？我跟你讲，有害的。为什么？因为你想想看，如果是我一个会中医的人啊，我要帮人开个药，你不拿个3000块、5000块的红包给我，干嘛开给你？对不对？我有能力，我就要拿到应得的报酬，不是这样免费大放送的呀。那我这样子免费大放送我的聪明才智的话，你难道不觉得会加强这个我在犯贱的信念吗？他当然会啊，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说啊，躁郁症是小瘪三的人得的病，忧郁症是社会精英分子得的病，这不一样。这个躁郁症的人多半都是小瘪三，因为他在这个社会的这个结构里面，他不能往上爬。因为我如果知道我没有躁郁症哈 啊离题啊，不要上升了。就我没有躁郁症的时候啊，我就会知道我是有价值的，我的聪明才智是可以拿来换钞票的。那我钞票够了，我社会地位就会往上爬了，对不对？所以你如果一直维持在躁郁症的状态的话，你其实就一直免费大放送的东西，然后就会到最后就会沦落到好像那个《甄嬛传》里面啊、哦，那个什么安陵容最后死前那句话：“我的一生就是不值得。”对不对？很忧郁啊。所以他其实在制造那个高兴的时候，在结构上他其实同时在制造那个忧愁，所以这是躁郁症的心理结构。那好，可是你说躁郁症的人啊，他的人生能够活得如此顺遂吗？就是他随便就在一个药局找一个阿姨搭讪，那叫一定说他青年才俊吗？那不一定嘛，人家说这个怪人也没有吧，他不一定能够要得到他要的，对不对？那当他要不到的时候他怎么办？就他有这个毒瘾哦，可他不是那么容易每一个人都吃他这一套，对不对？因为一个躁郁症人在公司上班很烦的，每天在管你家这个电视要买哪个牌子，你知道，就很讨厌，所以人家到后来是懒得夸奖他了，是不是？可是他的毒瘾并没有戒掉啊，他这个心理的毒瘾没有戒掉。这个时候啊，讲一个有一点宗教性的字眼啊，就是我如果需要这个毒瘾啊，我每天需要一瓶毒药的养量，这个时候呢，我会想办法跟人家撸来撸去，跟阿姨搭讪什么的，去制造那个快感，对不对？这样子制造跟人家互动去制造这个快感，我们可以说它是犯错好了。好，可是如果你的这个毒品的需求量啊太大了的时候呢，其实人的头脑很刁钻，他就会去找一个方法，让他可以天天都享受到这个毒瘾，但是他不用去外求。那你想想看啊，如果我3-5天需要一本笔记本，我到外面去买一本笔记本，对不对？如果我一天就需要80本笔记本的话，我最好开一个工厂自己印了，对不对？所以当他的需求量大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干脆开个工厂自己制造了，这个时候他就从犯错的等级呢升等到造业的等级，就是造出一个企业了。对，他的我值的增加呀，造出一个企业了。那如果你的那个饥渴，就像你知道玩毒药的人哦，什么吸了摇头丸、安非他命不满足，就要去吸海洛因，你懂吗？他那个毒瘾是节节高升的。所以当一个躁郁症的患者需要造业的时候，他就会进入下一个阶段，就是我能够一次就得到50倍以上的快感，而且我不需要到外面去买。那你知道这样的人，这样的做法人要怎么样达成？就是去很用力的追求心灵上面的修养跟道德的完美，然后呢，这样他每次打电话打开电视看到社会新闻，他就可以对着那个新闻，比如说什么小孩杀了妈妈之类的新闻，他就说：“可怜世上众生，沉沦业海，不知觉悟，可悲啊！”哇，这个爽度比那个阿姨说你聪明好太多了，你懂吗？那个爽度是不同次元的哦。就是从躁郁症的患者进阶到修道病，就是他不知道他修道是求这个快感，所以就努力修道。哦，这个好可怕！你看看我们台湾人一修道就大肠癌，这个没得救的，伤寒论帮不了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自己，不要陷入修道病的状态，因为陷入了就没有用，就什么药都没有办法。 那我要说的是，这种代偿反应的回圈啊，如果一定要，因为花样很多啦，躁郁症救助主情节都是随便举一个而已，花样还有多，就在这个躁郁症患者啊要变成修道病的这个中间啊，其实还有一个分支在这个位置，叫做紧张兮兮的心理医生。你知道我们台湾有很多人又搞灵修又搞心理谘商，那对不起我不能笑，笑了之后 又有人在嘲笑他了。那这个我呀有一个朋友，他是在某某社大教书啊，那这个某某社大刚好很多老师都是做心理谘商的，就等于以心理谘商结构为主轴的社大。那这个社区大学有他们办个什么活动，我的朋友去参加了，那他回来就跟我讲说，哎呦，我真是受不了这些做心理谘商又搞灵修的人。他说这些人呢，每个人都是紧张兮兮的控制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知道真的没什么这个回圈的心理医生，对不对？那就是你来了啊，说说很痛苦，好，一个小时咨商费2000块啊，就这，对，这个的话还没有很恶化了。那怕的是啊，那种很喜欢心理咨商、心理健康的人啊，你知道这种人的代偿反应的那个点在哪里？他对于一个人任何负面的情绪都是高度过敏的，你听得懂吗？就他身边有人在难过，他就觉得那个难过很厉害；他们有人在生气，就这个愤怒一定要处理，你知道，就是这样子，对任何人的负面能量非常的过敏。那这样子是不是就很容易陷入代偿反应了？因为你怕这个东西，所以你要想办法凹这个东西，对不对？所以像我的话，我也常常得罪我的助教，我一得罪莹莹，常常一个礼拜看我都是用瞪的。那但是呢，我又觉得他很瞪嘛，就觉得就瞪嘛，对不对？气消了就算了，就是我是这样的感觉。可是如果今天是个紧张兮兮的心理医生，然后再抓一只来上身啊，那这个，然后莹莹看我神色不对的时候，我就会说，莹莹。你怎么了？你有什么样的感受？要不要说出来给叔叔听听？然后他就开始抱怨，是吧？然后我就说：“莹莹，你要相信，你其实是好的。”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那这样子，这个紧张兮兮的心理医生人格啊，在门缝的搞来搞去，对不对？他周遭的人会被他豢养成一个什么模样啊？就是他会变成说，他身边的人渐渐会了解一件事，我只要动负面情绪就会得到你的大关心，你就会把一切东西丢下来来关爱我，所以我要多多动负面情绪啊，对不对？因为我动负面情绪可以得到你的关心嘛，所以他以为他在帮人化解负面情绪，那实际上他是在挑逗别人多多发动负面情绪，这就是紧张兮兮的心理医生。那这是不是一个代偿反应？那当然是了，就是我以为我是在帮助人好起来，其实是在引诱人坏下去。那这个时候我要讲到说，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负面的信念一定不可以用辩论法去征服它，听得懂吗？简单来说，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谭某人，我姓谭啊，那我的信念就是我姓谭嘛，对不对？我相信我姓谭，那我说我今天这个姓谭是一个负面的信念，我要用正面思考催眠法让自己相信我姓王啊，那我就每天睡觉的时候说，哎呀，头放松啊，脚放松，全身都放松，潜意识啊，潜意识，请亲我的细数，我姓王。你请问你催眠到哪一天你会觉得你姓王？你那个姓谭的信念一定会毛起来说 bullshit， 对不对？一个姓王姓谭都如此了，那些正面负面能打吗？是不是？所以耶稣基督有一句话很好 ，resist not evil， 不要抵抗邪恶。因为你跟他打辩论战就很可怕的，浪费生命。可是你想哦，明明你 但是这个东西有没有修改的余地？有哦，你不要辩论。就有一天如果我妈来跟我说，二儿啊，不好意思啊，其实你是我跟那个周叔叔私生的孩子啊，我就哦，原来我姓周，就改了，有重要事实迁入就可以改变，对不对？ 但是呢用辩论法是不行的啊。而且这辩论法的问题又是会大大伤一个人的自律神经啊，所以会造成这个免疫力的大幅低落。所以越是努力这个行善积德的人啊，往往就是身体坏得越凶的人。就如果你是一基于代偿反应而这么做，就是你没事假装自己业，就是你没事就假设自己业障很深，所以要积功德消业障，那你就完了。就是这是一个修道病，你知道，从这个救世主情节，但救世主情节人能直接跳到修道病，可以哦。他帮助一个人，帮助了很多很多次，然后发现那个人都没有好起来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一种愤怒。你辜负我，你知道人在说人家辜负你的时候很爽的、哦、因为很高高在上，对不对？好像我是救世主，你很烂，所以这也可以得到那个快感。就是说救世主情节的人如果很愤怒的想说这个人辜负我，那个人辜负我，这样子久了的话也就变修道病，就他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那当然在这个躁郁症啊到修道病的那个转折阶段，其实还有一挂人哦，是大肠癌的比例超级高的，是最近这20年出现的，就是得了艾滋病在吃鸡尾酒疗法药的患者。就是因为你知道这是在西医的世界，如果一个人得了这个病毒，身体的免疫力开始恶化了，那就吃这个不同的药的这个搭配的这个鸡尾酒疗法来克制病毒，那他的病毒不要那么凶狠的吃他的那个免疫细胞，免疫细胞就长回来了，对不对？就是差不多这样一个故事。那你要说这个，我觉得我从前听到这样一个论文哈，或者说报告说，哎，这个用西药控制这个 HIV 病毒的患者，常常在5年到10年后就死于大肠癌，就这个比例是很高的。那其实这个艾滋病的发作啊，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常常就是厥阴病，因为厥阴病的其中一条是白头翁汤症，就是所谓的阿米巴或者是细菌性痢疾。就说当年还没有发明这些西药的时候，得了这个病的人一定是通常都是下腹腔的免疫机能先丧失，然后就细菌乱长，原虫乱长，然后就拉肚子拉到死。那等到那个，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是厥阴病了。然后呢吃了这个鸡尾酒疗法的西药以后，哎，他暂时护住了，就是说他不恶化了，甚至是可以恢复了。那恢复了之后为什么变大肠癌？其实我一开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哎，那个时候我还有一点中医狂哦。你知道中医狂就会觉得哦，吃西药不好，对不对？会觉得说对嘛，你厥阴病哦，用西药把它封在细胞里面，那终于厥阴病还是厥阴病，不死于拉肚子也死于大肠癌，对不对？就中医狂会这样想。可是我后来听到另外一个故事才发现原来不是这么回事。因为首先抗 HIV 病毒的西药组合是百百种，这个伤肝，那个伤肾，那个伤骨髓，怎么会到最后到大肠癌？对不对？你下毒也没有那么准的啦，你是谁啊？凤凰啊，对不对？就是说你这么多种不同的副作用，怎么可能到最后都毒成大肠癌？这不合逻辑嘛，对不对？所以就一定要有别的原因。然后我前一阵子听人家告诉我一件事，我才知道，他说啊、有一个人他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其实啊这个感染到这个 HIV 病毒的患者啊，会做一件一般生病的人不做的事，就是活得很阳光。听得懂吗？就是说你想想看啊，一个人正常，就是说因为他对他这个疾病有高度的羞耻感，所以呢他就会做一些事啊。我先说一般的病人，这个一般的病人，我这样说，比如说我今天生病了啊，然后我也没有躁郁症，也没有修道病的话啊，那我朋友老王啊，约我去光华商场看电脑，让他打电话来，哎，杰中啊，咱俩要走了吧？我说老王啊，不行了，我今天感冒发烧，流鼻涕，全身酸痛，我恐怕是去不成了。然后老王就说啊，你还好吗？要不要我带什么东西给你啊？然后我就会说，哎呀，那怎么好意思呢？不过既然你这么有心，那我要吃肯德基。就是你生病就要像个病人，那他们拿肯德基来给你啊，对不对？这才是人之常情啊，是不是？可是呢， 这个得了艾滋病的患者，只要吃了西药，今天觉得不会死了，他就干嘛？去健身房，就去拼命运动练肌肉，然后要把自己练得好像很壮，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来，就因为他觉得得这个病真的超丢脸的，你知道，所以他一定要表现得我很阳光，我很健康，我什么都很好， 我人生超开朗，我充满了正面的思考，然后这样子这样子，然后来逃离这个病带给他的负面的感觉。那这样子的话，死于大肠癌不是超普通的事吗？怎么听都是天经地义啊，是不是？所以这个也是从躁郁状态转到修道病的那个转折点会出现的一种心理状况。所以讲到这里，各位同学是不是可以学到某种养生之道啊？就生病的时候就要尽情的吸收周遭的爱，这样好的比较快，对不对？其实并不是，其实也不是。我跟你讲，像现在这个年头啊，很流行所谓的那个疗愈系的圈圈叉叉，对不对？什么疗愈系的小盆栽，疗愈系的什么东西，对不对？那到底什么东西才是真的疗愈系啊？我觉得我的爸爸妈妈就是真正的疗愈系人类。那个，你知道，我有一个，我比如说我曾经认识一个陈老师啊，他病得很重的时候，他的家人对他很照顾，所以他有一段时间他身体有好起来，他会跟我讲说，我觉得我能够好起来是因为接受了很多的爱。这句话听起来没有错，对不对？可是很快的，陈老师的身体就又坏下去了，因为他发现他很喜欢接受很多的爱。你懂吧？就是一时的那种很温暖很关怀那种疗愈系，其实只是一个虚伪的疗愈面具而已。因为你让人家喜欢接受更多的爱的时候，你也很麻烦，是不是？那我说真正的疗愈系是我的爸爸妈妈，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不爱我。我跟你讲，有这种父母是真好啊，你生病只要他们在这边，你很快就好了。为什么呢？像我生病的时候啊，我妈就照顾我啊，她就会说，哎呀，我真的心情超坏的，你拜托你不要再病了好不好。我跟你讲，我虽然我是你妈，我在你小时候我抛弃你，我算是我欠你的，但是我还这个人情债，我很讨厌啊，你会快点好起来，你这个你再病，我很多事都不能做，你看我照顾你我都瘦2公斤了，我很虚了，你再不死我都死了、然后呢，我爸爸是一个对爱小孩这件事情超级偷工减料的人，然后呢，他就是那种我现在病他们喘然僵死了，他那边说，来打起精神练习自己走到厕所，然后呢看到我爬得到厕所了，就说，哎呀，我跟你讲哦，那个时候我要逃那个利息的那个税啊，所以有把一些那个钱存在你的名下，那你死的话我提不出来，我很麻烦，你可不可以趁着跟我去银行提一下钱。就是遇到这种人，你真的病不好都不行哦。我就觉得真小人是好东西啊，这个是等一下要讲到疗愈的秘诀要讲的，就是真小人真是好东西。那像庄子的世界里面啊，为什么这么的强调这个人啊不可以活在代偿反应里面？其实最重要的理由是因为，人如果活在代偿反应里面的话，人是听不到自己的。这个有一个英文叫做 feeling tone， 就是感受基调。那如果用庄子的话来讲，叫做真，就是来自于你灵魂深处的那个讯号，或者以老子的想法叫做明，明就是看不到，就是来自于看不到世界的呼唤。那如果以中国人的说法叫性命，像日本人讲说这个人本质什么，说 sanga 就是性这个东西，就是说人呢、其实一开始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就可能已经选择我这辈子做什么事最开心。可能有些人他就会觉得我抹地板最开心，有的人觉得我烧菜最开心。可是当一个人活在代偿反应，只努力在当伟人的时候，他不会发现他自己什么事最开心。那人呢，一旦跟自己的 feeling tone 脱节的时候，人就会生病。其实不是一定会生病，我觉得庄子他的那个逻辑哈，庄子的逍遥思考，我现在先直接讲这个逍遥的定义啊。庄子的这本书是教人如何逍遥的，对不对？那如果你要我用一句话把逍遥讲完的话，那会是什么话？我觉得你把庄子所有的象征物拿出来拼一拼凑一凑，然后去分析，你会发现庄子在说一件事，就是以灵魂人的立场活肉体人的一生，叫做逍遥，就这句话而已。 就是好像你的这个存在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存在，你只是他这一次轮回到地球上来的片段。那那个更大的存在跟你的关系就好像是他是一个在这个世界这个游戏机之外的玩家，你是他那个玩游戏的时候扮演的一个角色。那你要如何扮演好他要你扮演好的角色？那请问一个人在玩游戏的时候他是要这个角色干什么？突破困难赚分数，对不对？那如果有一个玩家他玩到一个游戏是他的这个角色是一辈子都没有困难，然后呢都稳稳的，然后年薪多少，然后升官，然后到最后退休，你会觉得这个游戏还能玩吗？对不对？就是超无聊，对不对？所以庄子在逍遥后面加一个字，就是游，就是你到底怎么做你那个灵魂的你才会觉得很好玩，他觉得很好玩这个游戏才玩得下去，他觉得不好玩就被车撞死，就是下线啦， game over 啦。那当一个人能够跟自己的真在一起，跟 feeling tone 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人的人生以庄子的说法，在鱼虎篇里面说法是鬼神都会来帮忙你，就是看不到的世界会来帮忙你，因为你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就会遇到很多宝藏。可是当一个人失去了这个感受，不晓得自己要的人生的幸福是什么，因为这东西是每一个人不一样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的 feeling tone 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叫我去开车我就没办法了，对不对？那你叫我 K 书做讲义我就觉得很好很好，我很会，对不对？就这样的感觉。那这个跟 feeling tone 脱节的时候呢，那借我一个笔啊，道家就说这是这个人失了道的时候。那人而失道的时候，迷路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庄子说这个分裂啊，有可能有两个结局，一个叫做人道之患，一个叫做阴阳之患。人道之患就是你会遇到人来修理你，阴阳之患呢就是你会生病。那这两种呢，以一个灵魂的立场来讲是二选一的，就是说你的灵魂的世界的那个更大的自己发现你走在一个很不对劲的道路上。你想想看啊，如果我是一个玩家，我今天要开始这个游戏的时候，我会选择我今天要选择这个角色是一个疗愈系的水的魔法师。那如果好好他玩这个游戏，每天去练习疗愈，他的魔法就可以一直升等升等升等，然后升等到多少？最高是几分？100好了，好不好？就可以升到100，在他有生之年可以升到100，这就是我要玩这个游戏的理由。可是呢，这个角色呢，一进入游戏的世界就中病毒了。什么叫中病毒？就是他明明他内心真正的渴望是要当一个养狗的人，然后可是他中了一个什么病毒，他出生了，他妈妈跟他讲，儿啊，你要知道人一定要当医师跟律师才能幸福，这样就中病毒。他有很多他自以为的我应该，对不对？然后就开始要当功课好的好小孩或怎么样，对不对？要考进什么法学院之类的，或考进医学院。那这个时候在游戏之外的那个在玩这个的那个玩家，就是我们灵魂的自己，不是就会很急了吗？就觉得这游戏怎么玩，就他明明是一个疗愈系的魔法师，他竟然每天拿大铁剑跟人家砍来砍去，就这个角色已经错乱了。那这时候他就会有两个可能性，他就会想办法从灵魂的世界，从潜在意识的世界大声的呐喊一些东西让你听到。所以我常常会说一句话，我说人的身体会生病，是你的灵魂在对你寄一封情书，就是这个灵魂的呼唤造成你生病，而生病不是我们的敌人。我觉得疗愈上面最重要的一个观念之一，就是你要认得出你的病是你灵魂寄给你的情书，就是冥冥之中的那个自己寄来的情书，透过你的身体寄给你的。当然你也不一定会生病，因为啊，如果这个灵魂的自己这个玩家发现里面这个角色是一个比较看外面的人，就是比较注意外在环境的人，他会做的选择通常是拜托其他的玩家说，我跟你讲啊，你如果看到我的这个角色一挥大铁剑就把他打断，打断他100次，那发现他不是适合挥铁剑的人。所以就是就叫人道之患，就是你一路走来都有很多会遇到坏人，都有很多人修理你。这个就像助教他们有一次讲过一句话，他们说助教说 feeling tone 这个东西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他说如果一个人真的是活在他的 feeling tone 里面的话，很多人都会原谅他。如果一个人不是活在他的 feeling tone 里面的话，很多人都不会原谅他。 我觉得这句话我听得很有感觉，我就说我这个人的 feeling 痛就要当商人，所以我在课堂上再奸商，大家都觉得啊，这人就这样，然后就放过我了耶，对不对？如果是一个大家觉得教中医的要发佛心的，然后我这个样子，那么势利小人一个，早就被打死了。可是我又觉得，我就知道，我既然知道我是原来是要当商人的，所以我就被原谅了。那这个什么？另外呢，如果这个人他是一个比较内向型的人，那这个时候他的潜在意识的他自己啊，丢给他的讯息就常常是那种身体转化成疾病。所以我今天是时间根本不够，不可能讲到这个地方，就是疾病的失忆。就是我有很多，我其实收集一大堆小故事，就是什么样的人就得什么样的病，那个病可以很清楚看出来是性格造成的。所以这个，那你知道了疾病的失忆，你才能够知道心灵的疗愈。就是你发现你的性格造成这个疾病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怎么样改，我就会健康了。所以这个东西是我觉得下一堂课要说的主题。今天还没完呢，修道病到心理变态这段还没讲，收铅笔盒， 差不多了。 我看我真的是不得人望啊。还是说这个心灵破灭的这个最后的症状，我下礼拜再来讲，因为这礼拜反正讲不完。 再讲一下 。 还有9:30，还有6分钟。 还有几分钟？ 9:30，距离9:30还有6分钟。 6分钟不够啦。好，我努力看看啦啊，努力不了就下礼拜再讲啊。所以，当一个人处在代偿反应的时候，他通常会只在意一件事，就是我应该。那，哎，等一下，我今天如果先讲这个的话，我连那个这个代偿反应的疗愈法今天都来不及讲，哦，对不对？好吧，那下礼拜再讲啊。就活在各种的我应该之间。其实我应该病的代表人物哈，并不是我们讲的这个结构。我应该病的代表患者是忧郁症，因为啊，忧郁症的我这边。这个 Power vs. Force 这本书，像人的那个念波啊，越到高频率就越好的念波嘛。那10的200次方那个以下的就是会让人心坏掉的念波。那忧郁症的人的念波就是很容易是一直处在这个50分的这个冷漠状态。那请问一个人为什么会忧郁症？我刚不是讲吗？我常常说一句话：躁郁症是小瘪三的病，忧郁症是精英分子的病。就是当一个人哦，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得到一种观念，就是我必须要扮演这个世界上大家认同的角色，才能够活得好。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念的时候，他就会开始一辈子都很努力去扮演强势角色，就是这个社会认同的角色。那这个社会认同的角色呢，刚好你可以用忧郁症的那个配比来讲，就忧郁症患者有一个心，我有一个心理医生朋友，他讲，他说好奇怪啊，我呀。看很多忧郁症的患者，我觉得忧郁症的患者有一个共通的特质，就是都是很漂亮的俊男美女。所以这就代表我们这个社会上面最速成的可以让你感觉到你是优势角色，就是你变成一个性感的人。可是这个时候你努力扮这个角色的时候，你就要考，其实像我的话就必须考虑到一件事，我的 feeling tone 真的是要当一个性感的人吗？因为我看到那些努力追求性感的人，我会觉得他们的人生我不可能过。如果我过他们的人生，我一定忧郁症。为什么？因为礼拜一要拉丁有氧，礼拜二要皮拉提斯，啊，礼拜三要这个什么台包拳，然后就是什么战斗有氧，对不对？然后礼拜四又要这什么火热瑜伽，然后呢还要早上要慢跑，下午又要游泳，然后还有重量训练。我说这个东西是酷刑啊，这个希腊神话里面被打入地狱的那个薛西佛斯在地狱推大石头，我说这个男人活吗？我觉得这个是什么人生啊？那他不管，他对他自己的 feeling tone 完全冷漠，他只管追求他强势角色。那忧郁症，我说10个里面有9个是性感的人，那有7个常常是什么大善人，因为这个社会尤其是我们台湾很认同好心人，对不对？所以那个人不管遇到什么事都告诉自己，哦，不能生气，这人要发佛心来的，对不对？对不对？赶快把那个什么正言上人什么慈济那个老太婆尼姑那个话背一遍来清洗自己，对不对？ 静思语， 就是 是不是啊？要有智慧去面对坏人，智慧你个头，我一脚踹下去了，智慧，对不对？就是这个样子，跟自己的 feeling 痛脱节，所以扮演第二种强势角色是大善人。然后第三种，我觉得忧郁症的患者少，就是比较少，但是还是有，就是精英分子，在任何工作上都力求完美。可是这为什么少？因为有的精英分子是因为他活在自己的 feeling tone 里面，所以他很开心的成为精英，所以这个不会忧郁症。因为忧郁症是跟自己的潜在意识脱节发生的没有能量的状态。那一般来讲地球上忧郁症是分成这三种，但是我们台湾多第四种。台湾第四种忧郁症，因为台湾比地球上其他地方多一种强势角色，就是我，所以我说忧郁症台客型亚种啊。那你知道啊，那忧郁症台客型亚种是什么种？因为台湾有一种强势角色，就是可怜人必胜，受害者无敌啊，就是我是受害者，我就是正义的一方啊，对不对？所以就拼命的遇到朋友，我好可怜啊，那天那个中华电信叫我加入什么方案我都没有拼进入，他就骗我的钱，害我现在费率增加，就这样不停的抱怨，抱怨到精神崩溃。他也是在扮演强势角色哦，因为我们台湾社会吃这一套啊，所以现在忧郁症多出了第四种。这个是以忧郁症来讲。那我们再讲到修道病啊的恶化，修道病要恶化到心理变态的话啊，就是当一个人活在修道病的时候，因为你知道他的爽是那种可怜芸芸众生不修行，对不对？那个很爽。可是呢，他相对来讲，他要去看不起芸芸众生，他的道德标准要拉得很高哦，对不对？那他对于自己啊发动的这些负面的情绪啊，就会比那个紧张兮兮的心理医生还要过敏。就是他如果有一天发现自己在生气了，要一般人生气就生气嘛，留下影影生气就瞪我两个礼拜嘛。那这个可是这个修道病的人一生气，他会觉得什么？他会觉得有一种大大的自我挫败的那种愤恨跟罪恶感，就是说，我想我这么有修行的人怎么可以生气呢？他不能接受这样的自己，他逃避自己的黑暗面比谁都凶，然后他就拼了命的要逃避自己的黑暗面。比如说，不小心骑机车转错一个弯，被开一个罚单。平平一个人就跟警察贝贝原谅我了，对不对？那可是忧郁症的人会觉得说，像我这么有修为的人怎么可以转错弯呢？你知道就是这个样子哦，他不能容忍自己任何一点点的缺点，所以他其实是很紧张的，他爽也是很爽，紧张也是很紧张。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怎么样，全心全意去修道，就是他找得到那种修道的书他都要看。他就会说，人啊要发善念，心灵才会提升。那我是修道人，一定要发善念，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可能会看到一本书上讲说，人要有感谢心，才会得到众生一体的境界。他这样子想，然后他就每天在那边想啊，我要感谢上天，我要感谢爸爸妈妈，感谢老师，感谢谁谁谁。我跟你讲，感谢这个东西不是凭空得来的，感谢这个东西是你要有所得才能够得来的。就是比如说，我有个仇人，那他常把我搞生气。我因为他练习了不生气，然后我学会了不生气，我就会感谢他。他继续去仇人没有关系，但是我感谢他。所以一定要有所得才能感谢，对不对？无所得的话，我要发感谢心，感谢心，感谢心，感谢心。他以为他发的感谢心是很高的这种高境界的感谢心啊。可是实际上他的那个感谢心的念波啊，如果拿到我这边播放的话，他是说什么？那个念波在说，我辜负了天，辜负了地，我辜负了老师，我辜负了所有人。那是30分的罪恶感。他以为他全心全意以为他在发感谢心，可是实际上他在震荡的那个能量是罪恶感。那又或者是太多了啊，这修道病的人能够发的善念是太多了啊。比如说他说，人要心要提升，要很认真，所以我做什么事都很专心一致，很认真。他觉得他是在发这个很好的认真心境的能量啊。那这个认真心境大概是在这个地方吧，300多分。可是实际上他是在怎么样，我来转播的话，我做坏了我就惨了，我做坏我就完了。他是在发最糟糕的这个羞耻心的转化出来的，就是说我做坏我就惨，我做坏就死，我做坏就完了。那是紧张啊，只有20分啊，那不叫做认真啊。认真的人是很爽的呀，你懂吗？对不对？就是说小孩子玩电动玩具都很认真啊，认真的人超爽的呀，对不对？所以他没有 爽的感觉，他只在战战兢兢，他觉得他认真，所以他就拼了命的去发他自以为的善念来提升他的心灵。可是他的整个心啊就被泡在那个最低级的这些念波里面，然后泡着泡着，我跟你讲，这个人哦，如果他这个时候还是很，因为他泡着就很难过，你知道心啊泡在这个低级念波里面的感觉是好像一个活人啊就已经被打到无间地狱的感觉，就是泡在这个念波里面的心啊，是这个心好像随时有个东西把它揪下来，然后就是一点点小事就是慌就慌就怕，就是那种感觉，那个心被扯下来，然后不断的有慌的感觉，随时都在战战兢兢，觉得可能我会破功，我会坏掉那种感觉。那如果他持续不懈的修道，快的人8个月，不断的增强这种最低级的能量的浓度，8个月他的心就烂掉了，就泡烂了。那泡烂了之后就什么？一切是空了。就是代偿反应的威力在这个地方。变成心理变态了。什么叫一切是空啊？就是他的脑波你去测都测出来这是心理变态人的脑波。 psychopath 心理变态的人的脑波是怎么样的？对任何别人都没有同理心，他看到别人快乐他不会感觉到快乐，他看到别人难过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好难过的，他可能还是会跟他的太太上床，可是他再也不在乎他这个女人啊是想什么东西有什么感觉了，当然也就变成一个好好先生了。然后这个人他失去了一切的希望，而他也再也不会打从心底发出真正的笑，他会，大家在看周星驰电影的时候他也会因为别人笑他会笑，哎，这样，但是他那个内心的那个真正的快乐都没有，一切失控。那你说这样的人他的身体要得什么病？不必生病，因为这里已经没有人住在这里的时候，他的潜在意识又何必自作多情寄情书给他，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现在修道人很厉害，我干过看过的，8个月持续不断的努力心就泡烂掉了，而他以为他是拼了命要让心好起来。所以这是一个现代社会有的很可怕的现象。那当然这些都算多讲的，因为张仲景能够处理的只在这个地方，以下都无解啊。好，那我们就下礼拜再继续讲后面的主题啊。